洛汤鸡。 洛汤鸡啊，那叫洛杉矶 啊。啊，洛杉矶。 哎 啊，他本人那名字我也不爱听。 哎，人叫傻发呀。 是啊是啊，挺好的一个大姑娘，你说你干嘛叫沙发呢？ 啊，沙发。 再者说了，这名字我没法叫啊。 那怎么没法叫啊？ 我在屋里怎么叫啊？沙发沙发。 找沙发呢。 哎呦我的妈呀，这沙发哪儿去了？ 沙发呀，在客厅呢。您找沙发干什么呀？ 哎呀，沙发，麻烦你把那沙发给我搬回来 啊。沙发搬沙发呀，这听着是有点别扭。 再者说了，他每年要过那外国节。这外国节你说这名字啊，这叫什么名字？这外国节 什么外国节 啊？你不知道这外国节？ 不知道。 哎呦，我告诉你，每年12月25号那个笨蛋节。 笨蛋节？那叫圣诞节。 什么圣诞节呀？里边还有一个笨蛋老人。 那是圣诞老人。 甭管怎么着，人家姑娘来了会子，我呢为了照顾她的风俗习惯，给她做了一桌子菜。 嗯， 她挺高兴啊。 那当然了。 她还夸我呀。 怎么夸的您呢？ 她管我叫嗨，妈咪，你太笨了。 嗨，你妈成笨猫了。 你说说，68的老猫，这像话吗？ 我没听说过。这都是语言上的误会， 这是以前的事情了。 嗯， 现在我母亲变了。 哦， 见着人就夸她这个洋媳妇儿好。 哦，你妈怎么说呀？ 好，好，我们家太好了。我们家有一个洋女儿、洋姑娘、洋丫头、洋媳妇儿、洋雷锋、洋沙发、 洋沙发、 沙发呀。见着我母亲也夸她婆婆呀。 哦，她怎么说呀？ 哦，亲爱的婆婆，善良的婆婆，好心的婆婆，美丽的婆婆，我的好婆婆，老婆婆，好老婆婆，老好婆婆。婆，她说着说着把我那绕口令想起来了。 她怎么说的 啊？吃婆婆不吐婆婆皮，不吃婆婆倒吐婆婆皮。 没听说过。 刚才您欣赏到的就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洋媳妇》。李金斗和张运华认识之后，经常到剧场去跟老师们一块演出，一块谈业务。两个人谈着谈着就发现，俩人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的语言。每次演出，张运华演唱完，李金斗会及时的给递上一条热毛巾。李金斗满头大汗的从舞台上下来，张运华也会适时的给他端一杯热茶送到眼前。两个人不仅在生活上彼此关照对方，在艺术上也互相的学习，就这样呢，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一块度过了几年的快乐时光。说到这儿呢，咱们娱乐大篷车上半段的旅程要暂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再来欣赏一段李金斗的妻子张运华演唱的单弦的插曲，叫《疾风骤至》。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韩涛再来继续为你讲述李金斗和张运华之间的爱情故事，继续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诸位稍后见。 马蹄 渔翁打透了锁，一瓢斗里冰岸深远好山摇树倒石破，霹雳的响，电光夺目把妖邪逼，飞龙一来只在幻谱石墙。欲往前村访故知，当此即是云芳我那方才知，秘密如此牛毛细，河边拥乱柴，岸上有拧泥，柴飞倒枯柳皮，残枝白叶碎碎，包那落花茅草铺满地，但见那坡儿下卧着一头驴，原来是吃醉归来的一老翁，笑嘻嘻在桥边地，手指的驴他倒说驴打前世跌了我这一身泥，为引我扭向关桥风得酒起。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他们因为曲艺艺术相识相知并且相恋，二人伉俪情深，在中国曲坛传为一段佳话。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搭乘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儿咱们这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京城游，为您讲述一下京城相声名家李金斗和他的妻子张运华之间的爱情故事。话说和李金斗相恋了几年之后，张运华才去征求父母的意见。哎，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全家的人知道自己偷偷地教了一个很像外国人的大鼻子相声演员的时候，都坚决反对，理由就是说说相声的油头滑脑，怕将来张运华受欺负。张运华的舅舅叔叔轮流找他谈话， 势单力薄的张运华无奈之下只好用沉默来表示对家人的反抗，后来又连续两天不吃不喝，闹起了绝食。心疼女儿的母亲沉不住气了，便答应先在外头找一地儿见见这个李金斗。那么李金斗能够获得张运华